Hello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走心了，叫做假装忘记一个人是什么体验。 又是一期关于感情的比较虐心的话题是吧？ 嗯，对，就是忘记人还要假装。 对，来翻出那些可能尘封已久的往事，可能现在也还在假装忘记，只是一直的记得是吧，嘴上不承认。 对，你还记得他吗？早忘了。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谁是吧？ 嗯，是。 对，先说歌吧。今天第一首歌呢叫做如果会是你，来自潘子言。 我把心事丢在风里，任它随处飘零。有多幸运，在聚散有风的人海里，有些人只看一眼，足以确定。如果会是你，我有多清醒？原来我错过的那些风景，只为在这一刻遇见你。 假装呢就是在脑中无限的去想关于以前他的事情，就假装自己过得很好，假装已经忘了他，但是事实证明根本就可能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人吧。 对，说说我们听众朋友的故事吧。13号同学呀，他说呢，就像我以为我已经忘了，但是当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第一眼想到的居然还是他。 对啊，就像你莫娜，你刚才讲了，就是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谁？我说的是他。 对对对。 沉思的雨点他说呢，大概呢就是朋友圈故意不给他点赞，但是呢我发的每一条朋友圈都希望他点赞吧。 嗯，我觉得这个小心思说的特别好，真的就是这样。 嗯， 这就是喜欢林同学，他说呢假装忘记很难，因为他像我记忆中的一根荆棘，我无法无视他，但也拔不掉，他只能永无宁日地戳在我心里。扎心了， 而且还带刺的那种是吧，拔出来的话各种倒刺，然后就是勾着皮肉一起拔上来。 说的都疼了，我刚刚那个腿滑到我们家椅子就破了，还流了血，现在想想真是感同身受啊。 那到底是哪个人住在你心里啊，莫大人？ 住在我腿上，磕到了我的膝盖。 可能是一根腿毛。下一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的《花恋蝶》。哎，我最近就是听偶然间听到这首老歌了，其实不是新歌，但是之前没有怎么认真的听过，就最近忽然听觉得挺好听的，都特别的喜欢。 就是那些主流歌手的那些不是比较为人知的歌，有的时候突然听到也觉得蛮好听的， 小众歌曲。 嗯。 接着说我们听众的留言啊，只有一点点好看的我呀，他说呢，背着所有人默默喜欢了好久，还真以为时间是治百病的良药呢，其实他只是个庸医而已。 其实时间的话，在感情面前真的就怎么说，就是没有那种效力了吧，就是可能其他的事情的话，就是说时间久了就会抹去一切，但感情可能真的是时间越久越深邃。 嗯，对，反而他那些坏的地方你都给忘了，记得只有他好的地方。 对，然后这个人还在你的这个记忆中闪闪发光。 对， 海边搁浅的风筝，他说呢，大概呢就是对方的头像一直出现在微博，我最近经常访问的主页里。 哦，好像是最近这一年吧，突然出的新功能啊，就是你看过谁之后， 啊、 就他总排在第一位，但是别人也看不到，还好别人看不到。 对对对对，这么一说，我忽然觉得了，我最近看微博，我说为什么上面加了一行嘛，就是你最近经常访问的有这些博主。 对，但其实也不算经常访问，就比如说有人留个言什么的，就点进去看一眼，然后回头发现居然变成了这个经常访问，可能是我很少访问别人吧。 嗯，不应该呀，莫大人，我觉得你那一溜应该全是那种妹子的头像。容嬷嬷 aunt 他说呢，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。 叫我王胡来，他说呢，不需要假装忘记，因为根本忘不了，那是一段真真实实存在的回忆，何必要忘呢？与其浪费时间，还不如珍惜眼前呢。总有一天那些不能开口的经历会笑着说出来，祝愿大家都好吧。 嗯，就是说与其浪费时间去刻意的忘记哈，就不如说过好眼前的日子，活在当下。 对，总觉得这一条应该放在节目最后才好， 就是很有总结性的发言是吗？ 对对对。 对你感觉很熟悉，仿佛前世就认识你，找不到在哪里，心电心有感应，恋爱咒语启动了记忆。我等待天外的奇迹。 下一首歌来自魏晨和红尘的恋爱咒语。 对，这首合唱的歌曲也挺好听。哎，莫大人，你可以听一下练一下，我们下次唱 K 我们可以一起合唱一下试试。 哎，可以，真的是好。哎，说来好久没有一起唱 K 了。 是是是， 对， 我觉得这首歌真挺好听的。我之前你不记得我每次唱 K 合唱都是唱屋顶吗？ 哦，对对对，还每次都要拉着我一起唱。 但是你不会唱屋顶。 对， 所以、 这个、屋顶其实还蛮高的，可以、 这个、 可以。 我在人海中找寻， 别忘记 这一刻爱着你， 不放弃， 相信恋爱的咒语， 让我们 心有灵犀。 韦小宝，他说呢，差不多就是很久很久不联系了，以为自己忘了他，但是呢，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后呢，内心还是波涛汹涌，老路盘山。最近流行这个词， 老路盘山，老路乱撞。倒吸一口凉皮儿，哎，突然饿了，正好中午。因为他从来不发朋友圈，所以微博上最近经常访问的第一个永远是他。每天打开手机的第一件事就是点进他的微博，看看他最近什么时间点赞了什么，好像这样我就离他的生活更近了一点似的。 对呀、啊，就围观一个人的微博，就感觉能闻得到他那种生活的气息、哦、是吧？ 对，因为可能这个好友删了，就是不能再看他的朋友圈，但是微博还是开放的一个平台，还可以继续看看他做了什么，他最近的动态怎么样。 从此告别孤单的大人心，有我有你，幸福的星球转不停，要把你抱紧，呼唤你，在原地等着你， 想爱你， 梦里浮现思念身影， 我在人海中找寻，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微信有的时候就是这功能也太繁琐了，就比如说三天可见啊，然后半年可见什么的、 啊、 我就觉得你不想让别人看，你就直接删掉它得了呗，还三天可见半年可见，哎，真的是， 可能是， 而且就是你不想别人看到你的状态，那你就不要发呀。 也对哦， 对呀、啊、我的朋友圈从来都是开放的，然后 我也是 有的时候吧，对对，有的时候我就看有的朋友就玩特别好的朋友对我还是三天可见，就可能人家可能真的觉得说这是我的隐私，对吧，就是我就不想让大家看很多我的状态，但是我会觉得那你干嘛发那么多。 哎，我觉得这个话题都应该单拿出来讨论一下，到底是怎样才是好的。 嗯，反正就是像我跟莫大人这种就是无所谓，就我就发了你就看吧， 随便看，对 对，随便看。 心跳在你沉默以后慢慢的被淡忘掉，我笑了笑，反正你看不到，我要的幸福遗落在你怀抱，当爱睡了觉，那些最初的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蔡依林的《假装》。 街上拥挤人潮，走着看着都是催眠符号，记忆停不了，穿过独立的心跳，穿过想你的味道，我只想不被打扰。假装多好，我只想要再拥有去相信你的拥抱，一直会让我依靠，继续等待爱心感情变得不想逃。 有舍有得的柠檬，他说告诉所有人我已经不在乎了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他说呢就是看到了假装没看见，听到了他的消息假装没听到，远处若是有了像他的影子马上绕道而行，或者是低头玩手机，眼睛看向其他方向，还特意开了 QQ 黄钻，为的就是可以隐身访问他的空间。 当爱失了焦，那些最初的美好早被你搁在一角，街上拥挤人潮，走着看着都是催眠符号，记忆停不了，穿过独立的心跳，穿过想你的味道，我只想不被打扰。假装多好，我只要只想要再 有。哦，原来会员还有这么多特权啊。 不知道，我以前都不知道了，是吧？ 对，就以前我就是还在玩 QQ 空间那个年代，好多好多年以前了，就我看过一个不想被人发现的这个空间之后，我都要把自己的这个访问记录删掉。 那个是必须要开钻才能有的权利， 是吗？哎，我记得我可以 啊，就是我看过谁之后，我就把我在那儿访问的记录给删掉了。 好像不能，就是你需要充花钱充钻，然后就是有那个权利去隐身。 哦，难道我当年也是会员吗？ 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当年那个 KO 空间那个黄钻都充到六级了。后面就很纠结，我是该继续充还是不要，继续充就是无底洞嘛，然后充了之后就感觉没有必要。 嗯，反正也没啥用了，现在 QQ 空间都那个锁了，就是我自己也不会去看，然后别人也不会看的那个。 哎， 对对对，感觉像一个自己这个特别羞于人看到的一个东西。 它可能就是一段我们关于青春的记忆了，是吧？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青春的年少的时候的照片， 还有一些说的话。 啊，对 对, 对， 就是太多了，懒得删，反而就是锁死他，自己也别看，别人也别看那种。 我只要只想要再拥有一秒，只相信你的拥抱，还心甘情愿的不想逃，假装多好，依然是暧昧的痛。 毛毛毛毛 RW 他说呢，假装忘记他呀，就像是在朋友面前呢可以面无表情的提起他，却在梦里梦见他，像是看到这条微博想起的还是他，像是走到每一个我们走过的地方都会想起他。还有就是经常发朋友圈希望他可以看到，我没有他我也可以过得很好，但呢实际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。 下一首歌呢也叫假装，来自陈雪宁，还蛮喜欢的一首歌。 嗯，对，莫大人选歌的时候就一直说这歌有多好多好听。 嗯，就是蛮有味道的一首歌。 我唱我调，谁的孤独他像似把刀，杀了我的外婆桥，别再犯傻，再剪短发，你送的鞋子和脚踏又怎毁掉，谁的无情它相似毒药，喝下不煎熬。我想留在你的身边。 久别 Miss 他说呢，大概就是告诉自己从来不在乎，但是他的朋友圈又会每条都点开看一遍，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，但是从来不会打扰，也不会点赞。 就万一哪一天手滑点了个赞，哇，真的是吓死了，是吧？ 就赶紧取消。 是。 哎哎，好像就算 自己没有发现。 哎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是你留过言，然后删掉之后，都会对方都会有提示的。 对呀，啊，就有一个就是对方评论已删除。 啊，对对对， 就是， 挺尴尬的。 就是对对对，就觉得这个痕迹永远擦不掉了。 你到底说了什么？ 下一次我也这样，每次我就给莫大人留言然后又删掉，让你猜不透。做一个你猜不透的女人。 牛逼。 我唱我调，谁的孤独他相思把刀，杀了我的外婆桥，别再犯傻，再剪短发，你送的鞋子和脚踏怎毁掉，谁的无情它相似毒药，喝下不煎熬。 张纯的特伦苏他说呢，拿不起放不下忘不掉， 还真的就是这样。小影子他说呢，突然一下子看到一个东西，然后心里的记忆全部涌出来了，就比如一起经历的事儿，或者你曾经送我的礼物啊，或者是我们一起去看过的电影、走过的街，看到之后就会想起那个人。 对，就一点点关于你的线索都能够勾出来一大片，就是关于你的记忆。 嗯，对。 名字目前没有，他说呢很难，有的时候呢鼓足勇气给他打电话，拨过去呢却发现是空号，不由自主的就开始失落。离开已经两年了，希望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可以没有病痛的折磨，不会每晚都疼醒吃你想吃的。 杀了我的外婆桥，别再犯傻，再剪短发，你送的鞋子和脚它又怎毁掉，谁的无情它相似毒药，喝下不煎熬。 好可怜啊， 对对对，可能看来这个那个他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了。 嗯，我这种就忘记一个已经逝去的人也是蛮难过的啊，可能说的是自己的亲人长辈， 也有可能是这个当时交往的对象吧。 啊，英年早逝啊。 对，我忽然想到那个 日本的电影恋空了，是吧？ 哦，我看过， 经典的一部电影， 看过。嗯 嗯，就是对，它是很文艺的一个电影，然后我记得就是我记不清原剧叫什么了，那句话叫好像是说，就是说你上去了天空，然后从此每一次我仰望天空的时候都仿佛像在看到你。 嗯， 就那个意思， 还蛮非主流的一句话，那个年代。 嗯 嗯， 深邃的湖水忽明忽灭，掩藏不可思议的美，让我晕眩在悬崖边，谁知一睁眼就不见。 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胡彦斌的 Waiting for you。 嗯，很好听的一首歌，我记得这首歌还是我高中的时候听的歌呢，那时候在大学寝室里每天都在听这首歌，早晨起来的闹钟嘛，就是大家听着这首歌醒来。 哎，那个时候就很多的那个歌唱比赛什么的就比较流行用这首歌参赛，因为它旋律也很好听， 啊， 还是个英文歌嘛，然后就比较能够装装逼什么的。 坚持Waiting for you, waiting for you, 直到永远。 十二月的雪和七月的雨，好文艺的名字。听到他的消息，你的眼神出卖了你。 嗯， 眼神会慌乱吗？或者深邃。 安子贤他说呢，每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本以为会欢呼雀跃独享一切，到最后呢却只希望能够分享美食，欣赏美景的那个人是他而已。 嗯，真的是旅行的时候就想要是有另一个人在身边就好了，可以一起去看这个美景。知道吗，我现在几乎把这个全中国所有的美景都看遍了，但每次几乎都是一个人去看的，就到后来真的是不喜欢旅行了。 哎， 不喜欢旅行了，真的就是讨厌那种寂寞的感觉，没有人分享也挺寂寞的。 不会呀，每天晚上不都有陪着你吗？ 谁陪 着？我说每天晚上不都有人陪着你吗？ 谁呀？吓死我了！不要吓唬我，好灵异啊！ 没有，我想说的是那个酒店门口那个小卡片什么的。 哦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灵异事件呢。 你做多灵异事件的节目了吧？ 对，还有谁？房间里还有谁？ 嗯， waiting for you, I'm waiting for you, waiting for you. Kiss me at the night. We can be Cinderella, 留给我一望无际的思念。Waiting for you, I'm waiting for you, waiting for you. 猫儿的幸福是小肥鱼，他说呢，就像睡梦中被蚊子咬了一口，睡梦中隐隐作痛，醒来时却是很难止住的痒。这个比喻啊， 很难止住的痒是吧，想挠、又挠不痛快、 突然想到一首歌，来呀造作呀， 快活呀。我是白告西西亚克，他说呢，以为自己很平淡，可是呢听到他的消息还是会很激动，却又装作不在意的样子。 嗯，许嵩之泽恩，他说呢，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，没有你，却又突然听到了你的消息。哇，这是五月天的一首歌的歌词啊，突然好想你吧。 对，五月天很经典的一句歌词了。 嗯， 很多的文艺青年就是觉得这句歌词简直是特别传神。 嗯， 金色的无限伴着音乐，Baby 你的眼睛是一弯深邃的湖水，哦，忽明忽灭，掩藏不可思议的美，让我晕眩在悬崖边，谁知一睁眼就不见。 陈杰一个，他说呢，就是看到这个话题就想到他了啊，这就是呼应了我们开头莫大人讲的那一句、 听到我们的节目就想到他。 对对对，就是你如果忘了的话怎么会知道我们说的就是他、怎么会联想到 就是他。还记得你心里那个他吗？如果没有忘记的话就拿出来再缅怀一次吧，我觉得多想几次他可能就忘了他了，就淡了，就不会那么计较了、 你说会不会有人就会觉得，哎，到底我要说哪个他？这个他 太多了也烦啊。 对，忘不掉的前任有 N 个。 啊，那其实也没那么难过了， 就释怀了。 嗯，好啊，说到这儿呢，咱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觉得说的还蛮走心的一个话题、可能也会勾起大家的一些或者甜蜜或者难过的回忆吧，一起来缅怀一下。 对，那、希望大家这期节目听完之后也能够放下一些事情哈，然后能够不要那么的、 轻装上阵。 对对对，不要太介怀过往了。 嗯， 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，那我们下周的酷音乐调频就再见啦、 下周五再见，拜拜。 嗯，拜拜。 忽明忽灭，隐藏不不可思议的美，让我晕眩在悬崖边，谁知一阵